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纵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五一小长假期间，天安门广场再现花团锦簇的盛况，总共有15万盆鲜花上岗，为游客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今年的百花造型设计简洁大气，用大片的草坪绿植来衬托3000多平米的景观花带。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还设计了9个花球和6根火纹花柱，让大家近距离地享受万物生长的美丽。根据交管部门五一期间对天安门地区的交通管制措施，一直到5月1号24点，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机动车禁止通行，途经这一路段的5路、82路和120路等8条公交线路在管制时段内采取绕行措施。为了确保明天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顺利进行，明天凌晨4点半到5点半，途经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的1路、2路和观光一线、观光二线等11条公交线路将同步采取双向甩站的临时措施。昨天是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的第一天，各条高速出京方向压力集中，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从早晨6点左右就开始断续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受天气晴好、市民出行集中的影响，预计3天假期每天上午，临近景区、展会和大型商业的高速路段都会有排队情况，大家最好错峰出行。五一小长假期间，公交集团采取在旅游热点地区增配运力、增发车次、加开区间车等措施，确保中心商业娱乐区乘客在晚间的出行。从昨天开始，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开通了夜景观光游北线，具体路线是每天晚上7点从前门站发车，到世贸天阶停留半小时之后前往水立方，全程共2站。除了北线，从今天开始，夜景观光游西线也将继续运营。西线是从每天下午的6点在前门发车，首站是中央电视塔，停留40分钟之后再前往西单、北海等地。五一小长假第一天，铁路迎来旅客出行的高峰。昨天，北京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近60万人次，其中北京南站发送超过21万人次，有望创造南站单日历史发送的新纪录。五一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预计保障进出港航班5211架，同比增长了 4%， 日均1700多架次。从首都机场出境的旅客数量相比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美国、日本最为热门，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有上海、成都、九寨和重庆。2018年五一出游指南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五一人气比较高的旅游城市主要集中在直辖市及一些省会城市，其中北京的景区所受关注度最高，其次是上海和深圳。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环铁桥到平房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很多人可能现在正在路上，不管是要去音乐节的现场，还是去郊区一日游，可以在路上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照常直播，当然了，这一周我们都会照常直播的，没有小长假。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乐享生活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依然是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这个空间，欢迎一下好久没有到节目当中来，偏偏要挑假期来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你看这个七千呢，平时工作日的时候都在忙，就没有时间来上节目。这个赶上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在休息啊。七千说：“好了，我来跟你们聊聊。休息的时候呢，你们也应该做一下职场规划。”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平时因为一直忙忙叨叨，有时候就来不及想说，我还要再规划一下什么呀？恰恰是放假了，好像有这个心思来琢磨这事儿了。 我觉得是你平时没有邀请我来。 不要这么直白啊，平时我忙忙叨叨啊，想不起自己还有职业规划这事儿，然后一放假呢就内心比较波动啊，就大家怎么都可以休息，我还要值班啊，所以呢我内心比较波动的时候就想到了七千。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对，跟我一起波动一下。好了，今天呢大家如果也想跟我们一起在假期的时候好好的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4个月，今天也是4月份的最后一天咯，4月份已经过完了。那这个上半年啊，按照刚才七千说的，就只剩最后一个月。 对，只剩下5月份最后一个月了，因为6月份就是年终了。这一年又过去了6个月，即将 上半年我们已经只剩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选择一下在职场方面啊，做一个选择。选择这两个字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今天呢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跟我们互动，而且七千还发了一张七千职场物语，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直白的一句话，待会儿我们先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义好不好。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向七千来提问，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不管现在假期你们是赶往各个音乐节的现场，还是赶往各个郊区的现场，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假期生活。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啦。记住了，我们的互动渠道只有一条，是在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出发去旅游了，我还在听夏夏的声音。哎呀，这个 怎么说起来咱俩一样心酸的感觉，还在听啊，等于平时也要听。今天对，还有人说呢，机会总是留给努力的人，每天努力一点点就会比别人机会多一点点。说到选择，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职场的选择是跟跳槽有关吗？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个字？ 今天呢为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在假期去听的一个课题，它叫做职场的选择力。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可能很少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叫选择力，因为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聚焦在什么跳槽啊、技能培养啊、要找一个怎样的工作呀。但是在假期的时候呢，你很休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听一听说其实做选择呢，它是一种思维。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讲的就是我假期很休闲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腾出来一个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脑子和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思维，然后把一件事情彻底想清楚啊。这个呢就是选择力的一个奥义和它的轻松点所在。所以今天在节目里为大家重点讲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在你假期这几天最充实的时候、最轻松的时候能够把选择力这件事情掌握了。 哎，这个我也很想要知道，因为现在大家总是说什么什么力啊，什么什么力，比方说有些说女生有男友力， 对对对， 啊，就感觉好像不需要男朋友一样。那在职场当中，这个选择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选择力”三个字？ 比如说。在职场里面我们经常会面临到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可能说我刚毕业我要选择一个怎样的工作，那面临同事我要去选择一个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啊，面对喜欢我的人我要怎么去选择回应他们啊，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如何去选择呢？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每天都在面临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说你遇到这样的选项你应该去选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社会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没有标准的答案，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放弃的这个选项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性质的内容，因为你放弃掉这个选项了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在最轻松的这几天假期里面构建一种选择的思维，在这种最轻松的精神状态之下就把一些过去可能困扰了我们四五个月的事情彻底把它解决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种思维模式。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微博上发的这句话叫做对比具体的选项选择才是有意义的啊，这句话其实特别有意思。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很多的读者然后对我说，他说我特别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这一年又过去了四个月然后呢也有很多读者说我现在呢面临了一个很难的一个抉择，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办，或者说我面临了一个很难的项目，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操作它。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人都在面临他自己的选择嘛，那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做出选择的人是因为他们有选项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干什么，但是我现在有两份工作，或者说有两个机遇，一个呢可能是去深圳工作有一家不错的公司，一个呢是继续留在北京也有一家不错的公司，那这两个我应该去哪一个呢？那他有具体的这种选项嘛，他的选择就变得很容易，你可以跟他分析利弊最后就选了一个。但是呢很多人他的迷茫是没有选项的，比如说这已经过去了四个月，假期之后我要干什么呢？对，它是没有选项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问题它就没有办法解决，就停留在原地了。所以说我当时写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你如果想要做一个选择，你想选一条路，那你只有去选最具体的这一条路，它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重点就为大家去讲我们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难题的时候，各式各样困扰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构建一个正确的去思考出答案的这么一个思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这个具体的选项，哎，我也想到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其实一方面是在不满于现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说的，在不满于现状这个圈圈以外的所有的世界，对于他来说是迷茫的。说哦，我如果有一天要跳出我现在工作的这个范畴、这个圈圈，那外面是什么呢？ 对 啊，不知道。然后所以他就在一天一天的这个在圈圈里面思考圈外的世界有可能是什么样子，一天天把时间耗过去了。你看现在已经把四月耗完了，五月你准备继续这么耗着吗？好像想做改变又不知道从何改变起。 对， 这就是没有选择力的问题了。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呢，他在这个过程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就是他很喜欢臆想，很喜欢把自己藏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呢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没有选择力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也代表着说我们如果在面临选择的过程之中没有掌控一定的方法的话啊，你可能大家会认为说我做一个好的选择一定花很长时间，比如说我可能花半年的时间做这个选择，但其实真正好的选择呢，它是你几天就可以做明白的啊。所以说挑在这个特别好的五一的时候，大家都很放松的时候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很合适的。 嗯，有没有选择力，以及你现在有没有具体的选项？如果没有，像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每天都在圈圈里面思考说我要跳出这个圈，但是我怎么跳，从哪一步开始跳，以及我有没有具体的选项可以选，这些选项都在哪里？今天呢，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会在我们乐享生活书房这个板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我们具体操作是一步一步是什么样的啊？今天会教给大家。同时呢，在假期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如果你们在开车，也欢迎大家在红灯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地方啊，可以落座了之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假期，或者是你对于选择力的理解，包括分享你们现在的迷茫。今天都是在微博上面跟我们互动，微博继续的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方法了。我们先说说没有选择力的这种迷茫感，一般它的表征会有哪些？ 在就是国外的心理学家呢，把这个归为一个效应，叫三P原则。三P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是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一个缺乏选择力的一个人，一个时常会陷入到自己低谷期的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他一定犯了一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个人化的。那个人化的意思呢，就比如说我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错啊，很多人他在缺乏选择力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自责。比如说，我怎么早没有辞职呢？或者说我怎么早几年没有努力呢？或者说我可能自责我在这个时间节点做了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可能现在还会犹豫说，这个假期我怎么早没有出国呢？我怎么每一次都在假期的时候就浪费在自己的家里跟电脑度过？ 我怎么早没有买某一张票呢？ 对， 现在去现场也没有票了， 草莓音乐节了。 不要这样了，我们不要给他做广告。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会，他们缺少选择力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自责，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的错。那第二个呢，就是认为这个东西会有持久性。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东西他没有做好，一件事没有做好，比如说一个人他第一份工作很失败，那他就认为我余生都会这样失败，或者说我因为工作失败，所以我不配拥有好的爱情，因为工作失败呢，我不配拥有好的别人对我的态度等等。 连锁反应好严重啊。 对，所以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缺少选择力的人，他会认为我一件事情做不好，所以我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做不好。那第三个一个表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持久性非常长久的，也就是他不仅是面上很广，他还认为说我一直一直都会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缺乏选择力的人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错，第二个就是认为自己一方面不好，所有方面都不好，第三个呢就是认为自己当下的这个窘境会持续自己一生那么长的时间。 如果说这三个情况，大家趁着假期你现在很放松， 对， 不要在很紧张的情况下给自己一个评价，很放松的情况下又听到，凑巧听到了我们节目，就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三个表征中间的某一个啊，总是自责。哎呀，我现在思考一下我自己，我最近好像有点自责耶，这样不好不好。 对， 这是在三P原则当中的第一条，不要总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没有好的结果是因为我自己的因素占了绝大部分，一定是我当初这个选择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不要一直陷在这种思维里面。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好奇，就是比如说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啊。这个其实 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要自责呀，或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就是不知道真的面临这个问题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它。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为大家讲一下选择力是如何能够让你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比如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自责的问题。 好， 很多读者都会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如何才能够解决自责呢？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的领导批评了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他就会一直陷入到这样的情绪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会认为解决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比如说我可能思考了半年的时间，最后拍了一下板，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或者说我思考了很多很久很久，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是这样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一定要有一个很放松很轻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的因和果看清楚。那我们说减少自责的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和环境。对，推卸责任是第一条。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不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对，好像也不太符合之前七仙来讲过的一些职场的道理。 之前讲的都是职场的干货，没有讲过道理。 符合之前讲的干货的规则。 对，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推卸责任呢是一种在短期内处理问题非常好的方式。那但是它是要有一个度的。比如说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那当你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里，因为你部门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的一个懒惰懒散让自己陷入到当下这种困境里，或者说因为你自己不够勇敢，你犯了很多的错误。那在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那你要回到你做这个决定那一刻开始，你就去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每一天都让这个人呢去花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到他做决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刻里边，那大概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他就认为这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一个决定。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有一位这个读者，他当时呢是保时捷的大客户经理，他因为遭到了职场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他选择了离职。离职之后他每天都在后悔，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真的太好了，太光鲜了，对自己非常好。然后自己离职呢，就是因为自己不善处理关系，不善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都是自己的错，每天都在自己的群里非常的懊恼，非常的痛苦。那在这个阶段呢，我就是让他尝试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反反复复的回到你当初去做这个决定的那个时刻，你去想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决定。那他大概尝试了三天，每天大概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最后他三天之后告诉我说，这是我不得不去做的一个选择，因为回到那种环境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忍耐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减少自责的第一步呢，就是回到你去做决定的那个心态和环境里，你会发现再给你多少次机会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很多的条件资源思维是不成熟的，那你还是会做那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减少自责的方式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把这个责任推卸给环境啊，它只能非常短期的缓解你自己的焦虑，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得可选嘛，那你只能选这一条路。那接下来呢，你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度。设置一个度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未来你要去做的这件事儿，它的好和坏两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很自责的时候，比如说也举个例子哈，一个人很迷茫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过去的懒散造成了自己现在的一个困境，然后在假期的时候呢也无所事事，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一个我未来要去干什么。所以他可能无形之中接触到一些人，这些人给了他一些好的反馈，就告诉他说，哎，我现在干的这个事情非常的好。那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羡慕这个人，他就会说，哎，那我也去干吧。比如说我有的读者呢，他离职之后他听别人说某一个行业特别好，他就说 说，哎，那我也想去做，或者说他看到了有一些人可能成为了自媒体，成为了自由业者，他觉得特别的羡慕，然后呢他也想去做，但是他只是看到了这个东西很好的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去跟别人聊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不好的一面也聊出来，那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你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去做，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做不到的。比如说呢，我有一位读者，他想去做自媒体，他觉得自媒体非常的光鲜，每天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 很光鲜亮丽， 轻松觉得， 对，但是其实等到他真的了解自媒体，他会发现这个行业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潮流什么时候会没落，同时呢你可能会现在会处在很多市场时机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靠谱的团队，你单打独斗的话，你会陷入到一个自我封闭的痛苦的感觉之中，那这样的话你都是在消耗你自己。所以你只有知道了，哦，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他们是如何维持表面这种光鲜的，他们背后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哦，这条路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你才不会陷入到这种困境，就是我一直在一个圈子里面去臆想。这是第二点我们所说的。第三个其实就比较容易了，那我们第一个把责任推卸给环境之后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心态。第二个呢，我们去了解能做的事情好和不好呢，那我们就大概知道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第三个决策呢，就是当我们再去做决策的时候啊，我们构建一种选择思维，把有限的选项变成一个精准的选项就可以了。这个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构建选择的思维。 哦，第三步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有推卸责任，当然其实推卸责任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给打上引号。 对对对， 就是避免让大家过于的在某一个小的很狭隘的思维当中一直都走不出来。 对， 像刚才西仙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反复的再去回想某一个你做出选择的当下，你会发现真的不是由你自己百分百的责任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 对 啊，确实是有很多环境，包括你自己不成熟的性格、不成熟的意见，以及周围人的一些意见，决定了最终造成了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结果了。那到了第二步，现在有多少人在了解你很羡慕的那份工作，它的利弊难点何在啊？轻松的地方又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愿可以挣那么多的钱？好了，最后一点我们留到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选项怎么精准化，选择力怎么去培养。 对， 真正的养成，现在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微博可能会发现七星写的这句话，说对比具体的选项选择才有意义，你一直都在那里很虚无缥缈的做一些你认为啊，思考一些你认为的选择，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好，乐享生活，我们到下半时段继续的来对话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在我们的假期里面培养一下我们的职场选择力。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跟我们互动，稍后见。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你哥们儿在他家装两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0000，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禀夫人，我本住在通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别抢话，生活乐无边，可装修太麻烦。 那可怎么办？ 谁知那全包圆，他整装太划算，一价全含省上千。999一平没遗憾。 999一平，一价全包圆，还能没遗憾？ 设计费不收，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精细施工，手机客户端实时指控。 听着挺靠谱。 别抢话，还没说完。80平米就80000，实木家具都配全，灯具窗帘也包圆，还送家电好多件。 那么上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选全包圆装修，不止材料环保，钱还省了不少。 真的是省钱装修， 装修省钱 必备良药。 400-606-8866，靠谱省钱，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应该怎么做，应不应该改变。 这种就属于呢，他的梦想是专业性很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可能如果你把自己过分的局限在这种做电台主持人，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里 面，具体选项， 对对，他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自己增加很多难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电台主持人的话，他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那可能不只是对你的学历要求啊，对你的普通话呀，对你的方方面面都是考核比较严格的，所以说如果你工作了很长时间，突然间想要转型去做电台主持人的话，可能重新学起的东西要比较多。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呢你也有很多对于你来讲其实门槛更低又能够完成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的选项，比如说在当下我们知道有像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嘛，那一些我们说有一些播音的潜质但是又不够特别够专业素质的人，那你可以自己去录一个小的音频节目，你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去放，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满足了你当一个电台主播的愿望。 我刚才也是用文字给他回复了，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刚才跟七千有一个方面是非常像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转专业或者是转职场的方向，你要转的这个方向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大家想象一下吧，就是像你本科要考研，如果说你跨专业考研，但是你要跨的那个专业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它有部分的科目是你要从头开始学的，你觉得你有可能在一年的考研准备期就把人家四年学的东西全都学会吗？或者是说这个考你的这个哪怕是一张卷子的内容你能够完全说我就掌握了，我可以很自如的去应对这一张卷子吗？同样的，作为电台主持人呢，我是在这个行当里面，那我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我从本科开始我就学了相关的专业，这是第一。所以我给他的建议是，如果当初你完全没有接触过，在你读书期间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专业训练，哪怕是你的双学位也好，哦，参加了某个培训班也好，完全都没有接触过的话，那我们算零基础和负基础吧。第二点是，你又要选择一个专业性这么强的，那么你可以尝试先去接触一下一些考证。啊，我们比方说我们专业有一个很简单的全国的规定是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这个是像金星老师这样要当主持人的都在某一年被迫考了这个证要去考试，你可以先尝试一下你去考这个证，这个证还不像我们普通话一甲那么难考，它会相对容易的一个证，你先去尝试一下，如果说你考下这个资格证有一些困难，或者考了一遍两遍三遍都没有考下来的话，那么 你进入到电台这个领域或者广电这个系统的可能性是零，那我们就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你的选项了。 对， 另外一点呢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个人建议真的是应该去关注一些机会。 对对对， 哎，这个事情就是你看你可能没有听我们台里面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在做的广告，在我的节目里面都已经给大家口播了两个月的，就是北京电台又开始在做新一届的主持人大赛了，其实这个主持人大赛是欢迎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有电台梦想的人都可以来参加的，他会把要求放得稍微低一点，当然了你如果真的要进来还是要满足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条件，如果你没有那个证但你又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可能会不跟你签约的情况下要你先去考那个证，你考到了我们再跟你签，但至少呢这是一个很公开的机会和平台。我在想如果你一直都觉得作为电台主持人是你的梦想的话，但是你居然没有去关注这些信息，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也没有这个梦想，也没有那么坚定，还在犹疑当中。 对，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请七千详细跟我们说的这个选择力。 对，其实刚才这个引子特别好，就是讲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梦想在的，然后我们可能为这个梦想倾注了很多我们对他的期待和热情，比如说想成为一个主持人可能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是这个，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为他付出过什么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是选择力丧失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第一个思维就是如何能够去把你的选择力塑造起来。那第一个塑造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做选择 择，它不是一个一秒钟就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比如说过去我问过很多读者，我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果断，他说果断就是我听到这个选项之后一秒钟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选择。那我觉得这样不是果断，这样是武断啊，就是随便蒙一个这样的感觉。 嗯， 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选择是一个决策的瞬间。那比如说你中午要吃鱼香肉丝还是京酱肉丝呢，那大家就会说哦，可能去吃鱼香肉丝，那他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决策的瞬间。但是我们生活和我们工作里的很多选择，我们是不能用这样的决策瞬间去做的。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要意识到我们在面临的很多重要的选择和难度的选择上面，一定是需要我们首先花一定量的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补充完整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表面上看是一道选择题，但其实是一道简答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有的人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五一之后啊，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事业发展方向了，但是我要去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留在北京发展还是去深圳发展呢？啊，假设说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这个人被这个表面问题给限制住了，因为他觉得我一定要在北京和深圳之间选一个，然后我接下来就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就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陷入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抉择当成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其实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首先你就假设你自己真的就在北京工作了，那在北京工作的话，你想进一些什么样的公司，你想去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做同事，你想做一份怎样的工作。那第二个呢，你可能整理这些信息搜集啊，整理啊，你可能要至少花半个月的时间。再之后呢，但是半个月的时间你去整理它的过程之中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你又了解了这个行业，又了解了这个城市。那接下来半个月你可能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如果在深圳这个地方的话，你要去的话，你能去哪一家公司，你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上面，有哪些吸引你的东西。那到最后呢，你是留在北京工作还是留在深圳工作，这个话题呢就变成了我是留在北京，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我是留在北京去腾讯啊，做一个部门的运营人员呢，我还是去深圳去一个某某公司去做一个部门的这个销售人员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你只有对比这种具体的选项，你才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比他的薪资啊，他的发展啊，以及他可能对你相关联的买房啊等等政策呀。那这时候你去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我肯定不后悔去选这个选项，因为我之前对他进行了一定的整合分析。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构建第一种思维呢，就是你要意识到选择它不是一个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关于人生，关于工作的重大选择，它一定是你要先付出时间去搜集信息，然后呢在信息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选项，最后你去对比非常具体的选项，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思维方式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一些大而全的问题。比如说哈，我毕业之后我是考研还是工作啊？我是进一个大公司小公司啊？我是留在国企还是去互联网公司啊？我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工作啊？等等，这些大而全面的迷茫呢，其实都可以用这一个方式，一个思维方式去解决。那就是你首先就假设你就在这个选项里的前半句选择里，然后你去看在这个选择里你有哪些具体的选择，那你一定是花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想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首先先了解一下电台主持人有什么样的资格。 对， 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资格的时候呢，也不要陷入到自责之中。那你就要想，我还是想当电台主持人的话，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哦，原来还有喜马拉雅，有蜻蜓 FM， 有很多这样的平台啊，它可以满足我当一个电台主播去说话的愿望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近的去选择一个适合你这个水平，适合你当下发展模式和思维状态的这么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而且它能够帮你成功的从你当下这个水平进行一个转型。 哎，刚才西迁说到的职场的选择力，举了很多的例子，还有一二三的步骤。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总结说来，感觉像有一点像一句话啊。西迁也可以看看我有没有阅读理解，有没有理解到你这句话。就是很多人其实还停留在没有选择力的原因，是因为他停留在我想做这个阶段，但是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对对 对，你始终停留在我想做。我们依然拿做主持人为例，我想做一个主持人，但是我到底能不能做？你始终都没有沉下去，去找一些具体的选项，说我如果能成为他，需要哪些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里面，你一个个的去打勾勾，你符合了哪些条件？所以你成功，你成功的达到这些选项的概率到底有多高？不知道。 啊， 那齐先生告诉你说很简单，那我们先沉下心来，就想象一下我已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或者面前已然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可以选，我去做，我能够做到哪一步，我能够在中间走到哪一步，第一步第二步可能会走不下去了，那这个选项就被我们 pass 掉了，因为它我不具备能做的这个条件。哦，只有想做有什么用呢？我可以一直都在想啊，但接下来我还是要沉下心来去选去做。哎呀，那我们把一些很宏大的梦想变成一些具体的选项的时候，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嗯，这个是我们在微博上面有人说啊，五日三省吾身啊，对对，三省吾身，身体的身啊，对，没错，我们也是要这样，好像就每天都要思考一下，我想把那些很宏伟的目标变成一些具体的一步两步步骤的时候，我能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还要说一下小荣文的说，在当下的时代，如果选择转行呀，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类型。当初不喜欢现在的专业，因为是他父亲帮他选择的。他说大学毕业之后呢，哎，好像慢慢也喜欢自己正在做的这个工作了，并且在工作当中体会到了当时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是一个从专业过渡到工作，然后继而开始反过来认可自己当初不喜欢的那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其实这种的心情，就是之前我写文章里有写过，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应该多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话呢，你慢慢的会发现它会给你很多新的价值，然后之后你就会学会接受它嘛。对，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人到中年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喜好了，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从客观的利弊去分析了。 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选择力，包括说我们做出一个选择，其实给大家建议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一个特别果断的人，我是个特别理性的人，我就一秒做出这个选择。那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方说我要做一个职场上的选择，这个时间周期你的建议是多久？然后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可能我来分天进行，或者是分一周两周来进行的话，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变化？ 其实首先在这个周期变化上呢，给大家先提两个小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你想玩的时候就不要思考啊。首先 好好玩， 这个，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人陷入思维的疲惫，他陷入思维的疲惫的核心的一点呢，就在于说我这个人明明就是想玩，我明明就是这个阶段我不想工作，但是我看别人都有工作，看别人都有好的前途，所以我这个时候不思考这个问题就觉得很痛苦。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呢，就是首先呢，就是你要明确一点，就是每个人的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做到的一点呢，就是你想玩的时候就不要思考问题。那只要有一天你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端端正正的拿出三四个小时去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它，那这个就完全可以去解决你的一些很深度的问题。所以第一点呢，就是建议大家玩的时候好好玩呢，不想思考的时候就不思考嘛。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建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问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其实这个周期呢是自己设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觉得你做一个选项呢，你如何能培养自己的果断呢？就是你做这种事情的分析做了很多次，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总结出很多同类型的模式，那这个时候你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再去选择，你就知道这个跟我之前分析的模式是一样的，我就知道去选哪一个，那这个就是果断的形成。但是你之前没有做过这些分析的话，你直接就去选，那就是武断，就是蒙一个呀，就是武断。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人问说我多长时间才能够做出一个好的抉择，我会不会用半年啊一年的时间呢？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给自己规定一个你比较合适的舒适期。那比如说 说我的话呢，我每次做一个决定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吧。 嗯，这是你在不断的选择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这个规律。 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思维模式和习惯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这一个月左右可能还会有一个礼拜是在纯粹的这个放松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给自己规定一个礼拜的话，那你就在这一个礼拜范围之内你去选择你能选的最好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不行了，我就要在一个礼拜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给自己时间设定在一个礼拜。 嗯， 那你每天就要最起码腾出这个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设定这个时间还是依据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了解， 甚至有可能你第一次设定的时间都是错的。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设定时间就是一个礼拜要解决终身就业问题那这个情况之下你靠你自己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很长的，比如说半年多的时间，并且你真的可能付出了半年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决策，到最后发现其实本来一个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从这种弯路里面学到，哦，我下一次要如何调节自己的思维模式、思维周期。 嗯，哎，我们需要用假期，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之后呢，大家用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回顾一下今天在这一期里边听到七千跟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同时也可以去梳理一下，因为职场上半年就剩最后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你还要不要做出一些新的关于2018年的调整选择？我们留给上半年的时间是真的不多了。 对，所以还有一个第三个选项，就是让你能够尽快做出决定的选项。 嗯， 那就是不管你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希望听众和读者都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答案呢可能往往是非常偏颇的。所以你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呢，我建议你至少要见30个人，要见30个对你有帮助的人，听一听他们的建议。那他们的建议往往是让你可以迅速的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一个非常捷径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基本上在遇到一些非常重大的难题的时候呢，我会去见很多人，会去听他们是怎样说的。那这些人肯定不可能是我的父母啊之类的，一定是对我的这个决策有帮助的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现在很闲，或者说在假期没有什么事情干，你不如去约见一些可能对你有帮助的人，然后跟他们去聊一聊。 嗯，哎，这个是也很量化很具体了，至少要30个人，他们在也许在你很期望的行业当中，也许是你现在工作的伙伴、你的上司啊，对你的工作状态也比较了解的，给你一些职场上面选择的建议。好了，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干货你们到底需要几个小时来消化呢？我已经做好了假期下午今天下午我就用一下午的时间来消化一下七千今天教给我的东西。也非常感谢七千在假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然后也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假期很放松的时候玩，好好玩，然后玩过了之后呢，可以认真的来思考一下自己上半年剩下一个月的时间还要不要有一些职场新的选择。明天见喽。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